根本抵抗不了帝国联邦的超级军事体。领导者的目光太短浅了，思考问题太狭隘。这是贾帕沃克的声音。可悲的是，这样的超级军事团体其实就是几个历史悠久的财团掠夺财富的工具。不只是外国， X 国前线最高指挥官已经牺牲了，是叛徒出卖的。还有更糟糕的消息。 什么？ 许多人一起问。北美那边的几个科学家已经叛变了，选择帮助战争财团。妈的，他们以前竟然还是我的同学。 紧接着传来一声拳头砸桌子的声响。 他们没有自己的格调和是非观，谁给他们投入资金买设备造势印饰，让他们出名获利，他们自然就会跟谁走。这种历史在以前的纳粹德国多的是，像普朗克，他在科学上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但支持过纳粹就永远无法抹去这个污点。 这是带有俄国口音的年轻人在说话，语气愤愤然。 不要这样绝对，据过来的人讲，帝国联邦政府强迫他们在支持战争的文书上签字，有些科学家的家属都被控制了，他们也是迫不得已。那些财团终于露出了丑恶的嘴脸， 可他这抹杀不了他们投降杀人者的事实啊。 与其这样谈，不如想想怎么利用我们掌握的社会资源和人脉网，把那些不愿同流合污被迫签字的人救出来。 贾帕沃克一锤定音， 先生说的固然很好，可是连我国都不支持我们，我们能依靠谁呀？能怎么办？ 是啊先生，我国的政策一直是保持中立。他中立不了多久，帝国联邦政府早就看出来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不懂得唇亡齿寒。我们不能抱怨，抱怨无济于事，不如干点实事，想想办法。 贾帕沃克的语气很平静。 朋友们，就在前天，有人闯进了我的实验室，野蛮地四处破坏。后来我查出，是警察局雇佣了一群流氓来捣乱。原因我很清楚，就是我不和某个公司合作，我报了案。当然，我也知道这根本无济于事。 一个带有汉语口音的女性转移了话题。 伤到人没有？ 贾帕沃克问。没有，就是设备让他们捣毁了一件，价值有十几万元。 警方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正在调查，正在侦查，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待。 对你的研究工作有没有影响？ 贾帕沃克又问。 先生放心，那些文件都不在我的实验室内。 这就好。朋友们，我们都要提高警惕，帝国联邦也好，我们这个所谓的中立国也好，其他国家也罢，有许多势力在想方设法地搜寻我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军事应用，战争，摄取金钱。大家务必要小心啊。上一次甘肃的电脑被盗，致命阿尔法的性质与部分制备方法资料不知让哪个国家盗取了。我猜测最有可能的是北美那边，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不久，有几个北美科学家就提出了改写物理学的假说，提出理论上可以人工制造一切元素的新方法。你们都很清楚，这是他们解读了那部分致密阿尔法的资料后的必然结果。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科技水平比他们先进许多，目前他们的解读还在低层次，无法合成高品质的致密阿尔法，但这样的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了。我们每个人都从事着超出现代人类科技水平的研究工作，每个课题的成果如果被外人轻易掌握，其结果都会极其危险的。在座的人不禁一阵的沉默。贾帕沃克继续道，我们在座的人 从事的科技领域都不同，关心的事情也不同，但我们能走到一起，核心原因就是我们都秉持着一个基本的追求，那就是人类应该消灭剥削和压迫，走向各国，进而是整个星球的文明与和谐。有的国家本来已从人剥削人的文明略微走向了没有人剥削人的文明，后来被那些财团用文化手段消灭了。 不错，文化战争是温水煮青蛙，倡导一切向金钱看，太可怕了。 先生，帝国理工大学也难逃一劫啊，您也清楚。 先生，我们从实事上撤下来吧，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应该专攻思想，有了思想就能用思想武装人的头脑，进而改变这个世界。 先生，我插一句，我们不如制造一个不会衰老的人，把人类文明思想交给他，让他去传承，看看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一个就一个，不多造，我们都从各自的教学任务中分出一点精力来放在这个产品上，这么多人一起想办法，应该还是能教育出一个不错的家伙。我们不如集中精力来打破寿命对人类的限制，寻找解决办法。这个计划有点异想天开了，无法预料结果。加帕沃克说， 不会先生，我觉得可以一试，用我们的闲暇时间应该就可以完成它，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大概是10年甚至更久。不能把制造它的技术也告诉他， 有人提醒。既然如此，你们就安排吧，我会通力协助你们。言归正传，如果时事评论不做了，不管接下来做什么，我们至少都得做好自己的本行，做一名称职的科学家。对了，忘记说了， K-Series 系统开发已经有了新进展，周期表上所有的元素制造对我们已经不是问题，我想再过不久就能在所造元素的结构自动排布上有突破性的发现。贾帕沃克最后总结道，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透过门涌到了走廊中，把昏昏欲睡的莎莉们惊醒。门口的两个学生紧张地转过头来朝 KDA 看，仿佛怕他们听到什么。 KDA 便装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似的闭目养神，然而 KDA 的心潮已被 K-Series 系统这个词语击出了滔天的巨浪。对话停止，房门吱的一声打开，从屋里陆陆续续地走出几个人，两个学生站起身站在门口两侧，待几个人离开之后才进屋去。 KDA 认真地观察着这些人，他们大概就是刚才与贾帕沃克谈话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高有矮，肤色各异，共10个。他们从 KDA 和莎莉文面前走过，善意低头看了他两眼。就在短暂的对视中， KDA 发现其中一个人格外的熟悉。 教授，不会错，是他，虽然很年轻，但脸型和五官都一致。莎莉们，你就没有发现吗？ KDA 起身正要去追教授，身后突然传来让他两难的声音， 两位同学，你们现在可以去见贾帕沃克老师了。 说话的人是刚才守门的女生，她站在门口朝 KDA 喊。男生左手提着装满残茶的铁壶，右手提一袋垃圾，出门左拐往走廊尽头的回收箱走去，看样子他们不仅是贾帕沃克的学生，更是助手。 还是见贾帕沃克吧， KDA 当即决定，并摇醒了靠在墙上酣睡的莎莉们。门内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室，灰色的墙壁斑斑驳驳，中央只是有6个小方桌拼成的长桌和几把软椅，两个热水壶和几盒茶叶，几罐咖啡粉摆在桌上，装潢布置简陋，唯一的亮点就是窗台上摆着一盆向日葵。 桌上的11个茶杯里都有深色的茶渍，看起来刚才的谈话已经持续了很久。女生整理好杯盏，从桌柜内取出一张抹布擦桌子。贾帕沃克站在窗前，听到 KD 的脚步声转过身来。 KD 发现他的眼睛也熬得通红。哎，又是你，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呢？贾帕沃克有点意外。 我想先问，刚才出去那群人里有一个头不高，穿一件灰色外套，神色冷峻的人。 你问他干什么？ 我认识他，我来这里也是为了找他。 坐下来，慢慢说。贾帕沃克微笑着指了指椅子。擦完桌子的女生俯身凑到 KD 耳边小声说， 先生从昨晚9点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呢，有问题尽快说完，让他回去休息。 KD 点点头，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迅速整理一下思路，缓缓道来， 我和这位同学， KD 指了指迷糊的沙利文，蒙受过那位先生的教导和帮助，所以认识他。现在我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我的身世，那位先生恰好知道，我于是便来找他。 刚才你看到他了，他为什么没有和你说话呢？ 贾帕沃克感到有点奇怪。 他实际上怎么说呢？ 但讲无妨。 但您可能无法相信，但千真万确，我绝对没有说谎。现在的他还不认识我，我们实际上要在几十年以后才会见面。 贾帕沃克不禁惊讶地笑起来。 哼，你的意思是你来自未来？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 贾帕沃克忽然打断了 KD 的话， 孩子，不要说谎，现在人类连时间跳跃的基础理论都没有，更不用说技术方案和设备了。 KD 想辩解，却不知从何说起，憋得脸通红，怎么也想不出如何说服眼前的父亲。贾帕沃克微笑地看着 KD 继续说道， 不过很奇怪，我觉得自己似乎有种可以相信你的感觉。 啊，为什么？我以为不会有人信，我以为你会说我脑子出问题了。 KD 惊呼道， 哼，你的眼睛很清澈，不像是说谎的人，不像需要治疗的人，我姑且认为你说的是真的。让我听听你接下来的奇妙的故事吧。 KD 的心底涌起一阵按耐不住的激动。 啊，谢谢您的信任。实际上我并不是人，而是一个有人脑思维和机器身体的机器人。我到这里之后才变成了这副模样。我诞生在西伯利亚，醒来的时候发现卫星全部坠落，毁灭了人类文明，整个世界处在机器人变种怪物的控制下。我一边保护着朋友的安全，一边探访自己的来历，直到遇见了刚才那位先生。他告诉我一些关于我身世的问题，但是他还有更多没和我说。而您就是我的主要设计者和制造者，贾帕沃克先生。我的体内就有您亲手研发的 K-Series 系统，那个西伯利亚研究所的 EX-01 研究员就是您。 贾帕沃克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KD 谈及的信息已经触及了他内心潜藏的许多高级机密，有些甚至只是他脑海中的偶然构想，还未形成，对最信任的伙伴都没有说过。譬如在西伯利亚建立秘密研究所，贾帕沃克上周才产生从俄罗斯人手中购买那块废弃而偏僻的土地的念头，连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被读心了。不可能，要对人脑进行深层次读取，没有超级设备绝对做不到，自己又从未被人麻醉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贾帕沃克想试探一下。 孩子，你话中有许多我闻所未闻的事情，未来的世界样子让我很惊讶，还有 我不明白你说的 K-Series 系统是什么。贾帕沃克的神色无比沉稳，如月下一泓静水，不见半点的波澜。 KDA 当即明白他在提防自己，难怪这样隐秘而重大的信息出自陌生人的口中，怎能不让他警觉。先生，那个系统就在我体内，我自然知道它，我还知道它能调整原子的亚结构，改造原子类型。我被彻底摧毁过一次，就是凭借 K-Series 系统再造身躯。 KDA 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位置，我变成肉身之前它就在这里。请问你的旁边那位同学是？警觉的贾帕沃克装作没有听见 KDA 的回答。 KDA 转过身，发现沙利文已靠在了椅背上，四仰八叉地睡着了，嘴角潺潺地流着口水。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也是机器人，如您所见，来到这里之后，我们俩暂时都变成了人类。贾帕沃克忽然不再说话，双手握着茶杯，正襟危坐，盯着 KDA 的眼睛看了许久，看得 KDA 无比的紧张。看来世界真的超出了我的常识。贾帕沃克收起如利刃般似乎能刺破一切谎言的目光，悲笑道，科学并不能解释这一切，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无法解释的歧视，对此不能不加以思索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现在你就是我遇到的一个神奇的怪物。好，我姑且相信你来自未来，你的伙伴也是。但是孩子，我非常严肃地跟你说，你刚才谈到的那些科技都是现今人类没有做好接受准备的事物，我姑且理解你是在未来知道的，请你必须时时牢记，不要传播，否则极有可能对人类犯下罪孽。 嗯，我会记住的。 KDA 说。忽然门打开了，倒垃圾的男生提着铁桶回来，贾伯沃克对他摆摆手，他便心领神会地把门关上反锁。孩子， K-Series 系统是我开发的，这套超前科技只有我和刚才的十个人知道，既然你拥有这个系统，那么我们的缘分就非比寻常，我就有义务来回答你的问题。说吧，只要我能帮助你。 KDA 站起来，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对贾帕沃克深深地鞠了一躬。 先生，首先刚才那个我们要找的人，他住在哪里？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 地址我稍后告诉你，他看到我纸上的密文之后就会接待你们。 还有，请告诉我一些关于 K-Series 系统的事吧。一下子就让我解释这么复杂的问题啊。 你这个孩子，我可从未遇到过这么大的难题。 贾帕沃克爽朗地笑起来，神色像个神采奕奕的年轻人。 我得从质子干涉与原子机构新模型开始讲起，这牵扯到宇宙的形成史和介观微观的主要物质运动法则。你要给我几万张纸，半年多的时间，我给你边讲边画示意图，写方程式。即使这样，我也不能保证你能听懂10%。如果只从功能角度讲，一句话， K-Series 系统是利用原子结构的弱点进行常温下原子拆解、重组、排布的东西，它主要依靠自身产生的各种超微小场来进行。启动前需要对 K-Series 系统，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